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咱们说到李业跟手下的一帮忠于他的谋士商量了一条对策。这一天呢，在大堂之上，孔伟就当堂指出杨复恭要造反。这杨复恭呢一通解释，但是呢谁听呢？不但是孔伟瞪着杨复恭，李业也瞪着他。过了一会儿，李业慢慢地说，杨中尉如果要保家卫国，为何不让他们姓李而让他们姓杨呢？完喽，这天子门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杨复恭苍白的脸瞬间被憋得通红，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再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被横眉冷目们给包围了。是啊，说呀，领这么多义子干嘛？我们皇上身体健康，四肢健全，龙根犹健，儿子这都没你多。说，为什么不把你干儿子转到皇上的户口本上？哎呦，这杨复恭急得满头大汗，两腿发软呢。最后还是李业好心给了他一台阶儿。散会，第一场斗争到此结束。因为这一次啊，是干不掉杨复恭的，得先敲他一下。杨复恭长出一口气，狠狠瞪了孔伟一眼，行，你敢黑我，我让我干儿子弄死你。杨复恭有这个实力啊，他这干儿子个个都是打架斗殴的街头霸王，其中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咱们也认识，当年在凤翔跟李昌福抢路而引发流血冲突的那位叫做杨守立。在杨复恭准备开溜时，李业突然叫住他说，听说你有个干儿子叫杨守立，很厉害，你让他来让朕见见。那见就见吧，干儿子又不是干女儿，还怕进了宫多块肉不成？没 没过多的会儿，杨副公就把杨守立叫来了。他吩咐道，皇上要见你，你去吧，记住，少说话，多点头。杨守立去了，望着这个身材魁梧、勇猛无比的义子，杨副公的心是踏实的。有他，谁敢欺负我这个身有残疾的人？啊！第二天，杨副公呢准备去军营转转，看看他的禁军将士，跟义子们沟通一下感情，再顺便呢问问杨守立昨天接见的情况。这到了军营，大老远就看到了杨守立。太监们是精神不外泄，视力好。杨副公呢正要招手，谁知道呢？杨守立一看干爹来了，转身就跑，进了军营门一摔，不见客。杨副公就愣在这儿，什么情况？啊？昨儿个还是情同骨肉，老怀宽慰的，今儿个摔门断义了。杨副公在原地待了一会儿，他猜到，一定是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老杨赶紧回宫找人打听，没过多久，这事儿就弄清楚了。头天下午，大殿，李烨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跪着的杨守立，兜头就是一句：“你是个猛将啊。”杨守立不愿否认，点头承认。然后李烨叹了口气，继续说：“哎，只可惜，七尺男儿认一个太监当爹。”杨守立脸呢就有点泛红，但还得承认，这真的呀，对不对？接下来就是无聊的寂静，坐着的沉默是金，跪着的膝下湿黄金。良久，李烨开口了：“你以后就在朕的身边，为朕出力吧。”杨守立想了一会儿，又记起了干爹之前交代的话，少说话，多点头。得，他点头了。李烨又说：“那以后你也不要姓杨了，朕赐你国姓。”杨守立一听就愣了，姓李姓杨这个问题太纠结，按笔画李那肯定排在前面，按地位跟皇上一个姓，那可了不得，无上恩宠，是不是？但是在老爹那儿怎么交代呢？这一儿能是两爹吗？然后呢，李烨又像是漫不经心地抛出了一句话：“以后六的军营的钥匙就归你管了。”杨守立马上抛掉杨老爹说出了这场对话当中唯一的一句台词：“遵旨。”回到军营，杨守立马上拿出了户口本，把上面的姓名改成了李顺杰，在干爹那一栏把杨副公仨字擦掉，认真地填上了李烨。咱顺便说一下，这位更名千户的哥们儿以前叫做胡红利，从胡红利到杨守立再到李顺杰，姓氏之多跟吕布有一拼，但他的勇猛呢也不逊于吕布，实际勇冠六军，人皆为之。那为了记住他给杨副公当义子这个光荣记录，咱们呢暂时仍旧叫他杨守立吧。天要下雨，干儿要换爹，那没办法，你只能由他去吧。接到千户通知的杨副公把自己关在房内，把值钱的不值钱的摔了个粉碎。哎呀，燕爷爷，我有600个干儿子，这个我就当没认过。愤怒的杨副公决定给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好看，但是他马上发现他动不了对方了。现在杨守立同学成为了李烨户口本上的人，他的前途更加光明，以前杨副公能给的李烨一样能给， 以前杨复工不能给的或者不愿给的，李业也给了。作为唐朝官位批发商，我想给多少就给多少，不用打报告，不用开发票，也不用开提货单。所以说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守立连升数职，兼领藩镇，连加封宰相这样的荣耀称号都落到了他一个武人的头上。太监户口跟皇族户口差别还是很显著的。据说杨复工的很多义子们都起了心思，哎，这是不是咱也换换姓儿？从那以后，杨守立与前干爹成为了水火不相容的仇人，俩人没事就掐架，互相拆台。李业跟宰相们的离间计成功了，可能过不了多久，将杨复工这个老妖术的树杈砍掉，就可以开始锯树干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李业经常莫测高深地望着杨复工，他在思考这位权宦背后最大的靠山是什么。也许他的那些义子还不算是最厉害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唐昭宗大顺元年四月某日，这一天，李业和宰相共剪西窗烛已经两年了。李业同学的工作成绩不错，除了抢人家干儿子，还招了不少兵，据说有十万之众。你有了兵想干嘛干嘛，就跟张俊先生说的，莫若强兵以服天下。可正等李业要动手对付杨复工时，有一个似乎更美好的事儿摆在了面前，讨伐李克用。朱温整理了黑材料，已经送到了长安。朱温在里面写说，李克用一不听朝廷管制，二不给朝廷纳税，对于这种对不起大唐、对不起陛下、对不起人民的贼子，不能姑息啊！朝廷给我派一总司令，我可以把太原翘起来，把这独眼龙顶到火星去。朱温选择了一个良好的时机，这会儿他因抓获唐朝头号通缉犯秦宗权，声望是一时无两。为此呢，李业专门开了一研讨会，与会人员很多，四品以上的俱有参加，可见李业对这事儿的重视程度。会议的中心议题呢，是李克用是不是乱臣贼子。与会人员纷纷表态啊，说李克用收复长安功劳第一，消灭皇朝出力甚多，平时交纳贡品还算勤快，礼数亦是周到，这样的人是唐朝三好战士模范标兵，怎么可能成为乱臣呢？持这个意见的主要人物有太监杨复工和宰相杜让能以及兵部尚书刘崇望。但是呢，也有赞同的，理由也很充分，说李克用当年与王重荣武装上访进攻长安，将先帝李轩逼得两次出逃，这种行为不是谋逆是什么呢？再说了，这些年来，这位李克用就在河北那块地皮东征西战，对当年抓捕他的朝廷捕快贺连铎频频用兵，大有搞反攻清算的意思。这要是让他吞并河北，难保不会是第二个袁绍啊。持这个意见的呢，是张俊。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张俊可以说脸红耳赤，这唾沫星子都够给杨复工洗头了。大有一副谁指使李克用，我就淹死谁的意思。张俊这么积极呢，也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叫做公报私仇。根据记载，张俊同学刚当上宰相那会儿，李克用发挥他那张大嘴给张俊看了个相，然后呢断言说，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轻浮之事也，唐朝天下必将灭在这个人的手上。克用兄啊，您这一只眼睛看得还真准，但是您这大嘴也够犀利的。 当年在草原，鞑靼人没杀你就已经是侥幸，在上元驿您又逃出来了，那更是个奇迹。现在您咋就不能吸取点教训，管管您这张惹事儿的嘴呢？这夸人的话一般不会传递超过仨人，但咱们仍然要尽量的多说一些，因为夸人不会让对方占便宜，但是骂人呢，绝对会让自己吃亏，而且骂人的话都是长翅膀的。李克用的话就传到了张俊的耳朵里，这些话深深伤害了这位数经浮沉历经困难的人。总有一天我得让这位狂傲的沙陀人好看。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原因，叫做收人钱财替人办事儿。在张俊家的保险柜里正静静地躺着朱温送来的真金白银。有仇不报非君子，有钱不赚太小人。张俊把鬼谷子的绝学纵横术发挥到了极致，大有李克用是安禄山第二史思明翻版之势啊。可是呢，现场举手投票表决后发现，反对把李克用定为反骨仔的占了七成，只有三成在张俊的口水和目光下微微举手表示同意张相的判断。可是呢，张俊相信他将少数战胜多数，他的这边有一个可以一票定乾坤的人，这个人当然是皇帝李晔了。张俊早就猜到了，今儿个这个会议的结局就是要将李克用打倒搞臭，召开会议本身就已经暗示了这一点了。从李克用在上元驿被朱温暗算后到今天的这七年里，这位明摆着委屈的独眼龙一直坚持不断上访，但是何曾见到唐朝皇帝开过什么专题会议讨论呢？那些状纸上来时，有的看都不看，直接扔到废纸篓里。但是朱温只提了一次，就要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开会的主要功能往往不是讨论，而是为了通过。李晔已经动了心，要对付李克用了。张俊说的挺对，这个人有野心，迟早会成为大唐之患。但是张俊没说出来，因为这个理由不能在这儿说。李克用是杨富公的军事靠山，他们杨家燕门与沙陀李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一代，经过这么些年的合作，更已经形成了内外联盟，要除杨富公就不得不提防李克用啊。得，眼下这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有朱温与河北朱镇相助，何愁此患不除呢？张俊表示，只要让他统领各位大军，一个月灭李克用。一个月？对，一个月。我叫一个月，就可以灭掉天下第一军事强人。到时候，唐朝威严何愁不复礼啊？这可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买卖。李晔需要一条不成功的退路。史书上记载，这位唐昭宗熟读经书，天资聪慧，事实证明他确有些用人之术。在张俊表态后，他说不行啊，李克用有收复京城的大功，咱们现在发兵去打人家，天下人怕是要耻笑我。说完这话，他突然把目光看向孔美。这位孔子后人在这场大讨论当中出奇的震惊，因为他比张俊更早知道了这场会议的结果。两天前他就接到李晔的命令，翻翻家底儿，盘点一下仓库。孔伟是监管着户部，还是诸道盐铁转运使，这个职位呢相当于唐朝的财务总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孔伟心领神会。到了这会儿，他站了出来说，张相此言是万世之利， 陛下所虑的不过是一时之事，臣看王师渡河出击一定能取得胜利。接着他报了报这两天来的财务统计，说臣昨天算清了账，咱呢不缺钱，打他个两三年都不成问题。最后他又鼓舞李业说，听张俊的，咱们干吧。李业很满意，得嘞，不用举手，不用表决，就此决定讨伐太原。王铎之后的第二位统帅各路兵马的宰相，围攻太原的总司令张俊张相公领命而去。他的胜算很大，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汴州朱温、云州贺连铎、幽州李况威全是主干。最后张相公决定给自己安排一个副手，找到了战争主管部门的领导兵部尚书刘崇旺。哎，刘主任，您出面给我当一副手吧。哎，不干不干，李克用不是坏蛋，我不想掺和。这皇上都说是了，您还说不是，您是不是怕黑鸦军呢？这嗨，反正我不干，您要干的您找别人，别找我。刘崇旺甩手走了。张俊盯着那个背影啐了一口，骂道，懦夫。当然了，敢打敢杀不一定是勇士，退让的也不一定是懦夫，兵者凶器也。对刘崇旺的缩头之举，张俊呢挺失望的。现在主管部门不出工，他呢只能找来刑部侍郎顶上。这前些日子刚刚监斩完秦宗权的孙奎有幸补缺，他呢成为了副司令。张相公现在一合计，这个兵部刑部差不多了，哎，反正都是要人命的。张俊呢还找了一个人当军粮料使，这个人呢叫韩建，当年是杨富光的八部兵都头之一，时任华州刺史。这张俊的眼光啊还是很准的。史书记载，韩建同志这些年向张全义学习，平时呢练兵之余抓紧劳动生产，这手头倒有不少的粮食。所以一个月以后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张俊领兵出征，李克用陷入了被围攻的险境，他将会如何应对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